顽固的一心，默默期待一份爱。踏过多少弯，段段情路也失望。我不甘心说别离，仍旧渴望爱的传奇。不舍不弃，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。风里笑着，风里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。纵是苦涩，都变得美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迷惘此爱爱未老。愿意今生约定，他生再拥抱。 定他生再拥抱。